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昨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游小飞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哈两起涉及到这种网约车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呢，网约车平台都是作为了被告哈，一并被告上法庭。其中一起案件呢，就是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种网约车在拉乘客的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别人受伤了，而引发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另外的一个案子呢，是这种代驾司机哈，也涉及到这种网络平台。那么通过这两起案件的介绍，我想您呢应该对这种网约车平台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有了一个这样的初步的了解。那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游小飞法官啊，通过昨天所讲的两起案件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目前类似的纠纷法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原则，法律上又到底是如何来规定的。那么我们大家在这个乘坐网约车的过程当中又应该如何更好的来注意这个问题哈，以免自己的财产或者是人身遭受到这样的损害。那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不涉及到网约车了，而是这个正规的巡游车啊，就是出租车。这里面呢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啊，把他的车把他的行驶的资质都租借给了别人，而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首先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您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这两起案件都是和我们这个网约车平台相关的。那一个呢是我们大家可能比较，这两个其实都很常见哈，一个是这种一般的网约车，一种是代驾平台。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这两个平台，可能很多朋友手机里面都下载了不同的代驾的平台啊，网约车的 APP 啊。那现在从咱目前海淀法院审理了这么多涉及到网约车平台的交通事故当中啊，通过这两起案件能够梳理出目前存在的一些什么样的有一定的共性的问题呢？ 梳理出来一些共性的问题呢，主要是大概有五个问题吧。就是包括实践，司法实践中也好，就是老百姓的一个疑问比较多的问题啊，都是这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司机跟网约车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一个劳务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一种说新型的一种合作关系 啊？ 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平台公司啊，它到底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就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实践中可能以前有不同的观点， 对， 有的认为是应该承担这个连带责任，有的认为呢可能是承担一个补充责任。有的人还有的那个人可能认为呢，他真的就是一个就类似于中介一样的平台，他就不承担什么责任，这些观点都有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保险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咱们车辆比如说代驾， 你自己的车可能一般北京的私家车都有这个交强险、商业险啊，那么这商业险到底能不能正常赔啊？这些问题。第四个呢，就是说平台公司在采取各种这种外包也好、这种分包也好的经营模式的时候，那么各个这种公司的责任应该到底哪个公司来承担责任？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案子的比较典型的，就是线上线下的司机啊，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么这责任由谁承担？ 是 啊，我们实践中还遇到不光司机，车辆也不一致、 车辆也不一致， 对， 包括我也碰到过。 对，你约了这个车号、来了不是那车， 不是那个车啊，但他会告诉你，有的时候经营比较规范的平台，他会提前一两天，他会给你发一个信息说车辆临时有变更，这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来了就不是那个车，根本没有提前告知的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就像咱们刚才第二个案子当中哈，那个车的车主，如果说他既上了这个交强险，然后他也上了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他也够赔的话，那商业三者险法院会判赔吗？ 在第二个案子里他基本上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个代驾业务嘛、代驾业务他还是相当于你自己开车回家差不多，只不过找了一个这个代驾司机。这个问题主要是体现在第一个案子里，那网约车的。比如说我一个私家车，我一般私家车肯定规范出来之前两年都是一个那个非营运性质的。 对对。 如果你注册了平台之后去做这个网约车，那变成营运性质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危险程度增加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呢是要审理这个商业保险合同的这个条款约定。但是据我们了解呢，应该说全部的保险条款对这个都是有一个明确约定的。就是说你如果非营运的车辆从事运营活动，导致这个危险程度想增加，然后你有没有通知保险公司的话，没有补足那部分保费的话，那么商业险是不赔的。就是说你可能比如上了50万的商业险，白上了， 但补足保费就可以 啊。你得提前告知保险公司说，我这个车现在变更性质了，我把那保费给补了、 给补了。针对这些问题啊，刚才您所提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呢咱们在刚才讲案子的时候已经跟大家简单的分析过了。那么您觉得从咱们法院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是这些问题，咱们通常情况之下处理这些问题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我们那个首先呢还是说强调也推荐这个各方，包括车主也好，是平台公司也好，来寻求这种保险这个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包括弥补伤者的损失，然后转移自己的赔偿风险啊。因为现在在机动车领域呢，这个保险制度还是比较发达的，你可以选择各种的保险， 是 啊，然后只要规范的使用，最后都能那个你像刚才说的，如果你投保50万商业险，那么基本上一般的事故你可能自己就不用赔钱了。 是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手段。然后那个针对上述的问题呢，我们一般呢是认定标准是这样的，就是平台公司跟注册司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没有签订那个规范的劳动合同的话，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案子中你如果查不清楚了，司机也不到听了，然后如果没有这些书面的合同的话，那么我们倾向于认定呢它是一种这个劳务关系。 确定劳务关系的话，会对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劳务关系也是由这个平台公司来对外承担责任 啊。 对对对对，没有太多的影响，跟之前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刚才说那个推荐是用责任保险加上平台赔付这种组合呢来解决基本的问题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责任保险加平台赔付呢？ 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刚才比如说到有一些，其实绝大部分我们感觉就是从事网约车的这个车辆哈，应该说我们感觉90%的都是一种叫专职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就是像我们这样有其他工作然后又做这个的很少。 对，以前可能网约车刚出现的时候出现过一阵子有这种有正经工作，只是顺道拉人的。 对对对，对，那就是顺风车那种。 对对对，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对对对，所以这种呢就是应该说平台公司呢来在经营的时候呢就考虑好把这个车辆的什么保险都投足。比如说现在一般经营型车辆你可以投保它的险种很多，你可以单车投保100万的商业险也可以，或者说也有一种那种集团险，成员人集团险，你也可以用这种跟保险公司沟通这种方式啊，灵活的这个处理啊，化解这个赔偿的风险。如果是超出保险呢，真的有还有一部分损失，那么就应该由这个平台公司呢来先行赔付。因为你毕竟这个东西以前没有，是你要做这个东西来挣钱。那么你就属于一个市场经营主体，你对由这个经营这个项目来带来的一些风险呢，你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这是这个责任保险加平台赔付的这么一个原则，是吧？那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刚才说这个商业三者险的问题。商业三者险呢， 就是还是要我们审理了，肯定是要尊重合同约定。所以就是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了，就是如果你有上了商业险的话，那么也从事这个网约车或者活动的话，那么一定要把这些车辆性质啊都按照保险条款的要求啊去规范到位，然后也该通知保险公司通知保险公司，这样才能达到万一出了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能正常的理赔。 那像代驾那样，如果车主上足了商业三者险的话，这他商业三者险已经够赔这个伤者了，那跟平台还有关系吗？是不是就平台、 那就没关系了？对，保险的这个好处就是这样，如果你上完了商业三者险， 嗯， 比如他的损失正好都在保险范围内， 嗯， 那保险公司赔完之后，别的人就不用再赔了， 跟平台也没关系了。 对对对。 但是车主第二年保费那我增加了呀，那我无缘无故我叫了一个代驾，我只是把他让我拉回家，结果撞了这么一个人啊，我是保险公司都赔了，但是我第二年保费增加了很多，那这个钱不应该我来担 啊？这个保费啊增不了太多。第二个呢是这个，因为这个保险制度啊就是为了防范这些咱们使用车辆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意外风险的。 嗯， 就比如说你不叫代驾，你自己回家也难免会有这些损失或者意外发生。 嗯 啊，所以这个保险制度呢就是来化解这个大的损失。有些小的损失，像应该说这个保费上涨这个问题呢， 嗯， 也可以，但是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比如说呢，如果比如说咱们消费者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大意见的话， 嗯， 那么可能代驾公司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代驾合同条款，应该通过这个合同约定，比如说，可以约定，如果他的代驾司机负全责，造成了这个保费上涨， 嗯， 啊，那么由他们代驾公司来承担。 其实代驾公司应该把他这个责任约定的更细致一些， 嗯、对对对， 是吧？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平台公司，如果采用这种多种这种经营模式来把这个劳务关系啊包括车辆使用关系啊、 嗯、 都给划分出去的话， 嗯， 那么这样可能就会在审理中会涉及到比如说有三五个公司那么出来 啊，对，就像第二个案子里面、 啊、 一共好几个公司都进来了， 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不界定好的话呢，那么对于伤者来说呢，这个是关系是比较混乱的， 是、 嗯、你可能被一个代驾车或者网约车这个撞了之后你都不知道要告谁、嗯、 对 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呢还是要统一到这个代驾平台上来啊，因为你以你这个平台来做这个对外来做这个经营业务统一的，大家从你这个平台来选择这个车辆出行，本身就是对你这个平台的一种信任。 因为像比如伤者来讲，那我光告一个公司，他会增加伤者的诉类啊。那我起诉之后，然后那个他会说代驾实际上是被另外一个公司外包了，我不是事故的主体，你告错人了。就算把程序都走完，也要花好长时间的。 所以呢，还是。对外呢，以这个APP 平台公司呢来统一呢对外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 内部关系呢由他们自己内部来，通过这个他们的这个合约呀、或者合同啊约定来解决这个风险问题就可以了。 对，那就像这个，比如说线上线下司机不一致啊，甚至会出现车辆都有变化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应该由平台来承担这个责任。 对，现在的这个网约车管理办法呢，已经比较明确的要求他们平台公司呢来保证。线上线下司机的一致，包括司机的这些监管审核然后培训， 嗯， 安全培训啊，都是他们平台公司的这个法定义务了，现在都是。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线上线下司机或车辆不一致的时候呢，那么仍然是由平台公司来对外承担赔偿责任。 今天涉及到这个 APP 出行平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案件，以及呢我们法院处理的原则还有法律上的规定，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的尤小飞法官，谢谢尤法官。 嗯，好的，大家再见。 好，尤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和这个正规的出租车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一个出租车司机将自己的行驶资质，包括那辆出租车，租给了别人，而且两个人呢还签署了协议。协议签署了不久，就引发了一个纠纷。那这个纠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于仲兴法官。于法官您好。 嗯，主持人好。是一个关于与出租车有关系的一个纠纷。徐先生有一辆正规的北京出租车，他有这个合法的出租车经营权。 哦， 就是通过审批啊，因为出租车行业属于特需要特许行业，因为他要经过这个号牌啊，还有一些特许经营的这种申请。这个徐先生吧，就有这么一个合法的手续。要说也有一个出租车 啊，也有车， 也有 手续， 对，也是就可以正常运营的这么一个车。2012年的9月份，他就跟这个李先生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说是说这个把他这个刚才提到的他这个合法的出租车交由这个李先生去经营，就是定了一个协议 啊。 然后说协议约定的比较清楚，这个李先生支付给这个徐先生风险抵押金3万元，相当于他们之间有一个合同式的这种 啊。 然后说 那除了支付风险抵押金之外，比如说因为李先生使用这个出租车是吧，这一套手续他都要使用，那是不是还得交点比如月租金呐、或者什么其他的钱呢？ 这个租金是由这个李先生缴纳，就是他把这个风险抵押金也交给了这个徐先生。 对，你交风险抵押金，这是风险，这是抵押金呢。 对对对对。 但您用这个车，您是不是每个月得给我再给我钱啊？ 按月交纳，给他交纳租金。每个月也向他交纳租金，对， 向徐先生交纳租金， 对对对， 是吧？ 相当于他就是歇着了，然后说让他去经营。 就徐先生就歇着了， 对， 李先生来经营这个 出租车。正常是对徐先生的一个经营权，然后交给了李先生。李先生交纳了风险抵押金，然后说每个月向他交纳租金。 份儿钱呢，谁来给？ 还是这个徐先生自己交，对其他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那份儿钱是不是也得由这个李先生每个月给徐先生？ 双方没有约定。 那不对啊，这份钱一个月不少呢，好几千块钱呢。 对啊，就是他这个租金里边全解决了。 哦， 租金包含了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钱。就是双方就是比较简单这种协议，经营时间不长就出现了争议。后来是协议签订了以后，签的这个交纳的就是交付的车辆。然后说这个车辆进行了经营。对， 那后来怎么就产生纠纷了呢？ 后来是让这个出租车公司给查实了这个事情，然后说把这个车出租车给收走了。然后说这个出租车公司跟这个徐先生解除了劳动关系。相当于这是一个正常的出租车是与出租车公司的一种合同关系。徐先生是他有这个合法的出租车经营权，因为他要在一个出租车公司去一个劳动关系。 对。 然后说这个出租车公司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就是收回了车辆，然后说解除了与徐先生的劳动关系。 哦， 对。 就是说你不能够擅自把这个车租给别人。但是我发现了，那你算你违规了。 对对，是 啊，所以你就不能够再经营这辆出租车了。 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就是这个李先生就是存在的这个风险抵押金还已经交给了那个徐先生。 对， 他们双方因此发生争议，要这个李先生要求徐先生退还风险抵押金3万元，由此而产生。 徐先生不退吗？ 他不退。 为什么？ 他就说是没有收到这3万元风险抵押金。 那现在李先生就把徐先生告上法院了。 对。 啊，要求你要支付这3万块钱。那难道我说没收到就是没收到吗？ 这就是也是需要当事人去提供他的证据。 啊，对啊。 因为谁主张谁举证。被告他是一种就是可以否定的，他这个抗辩的。 他们都举的什么证据呢？ 然后是原告提供了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是说可以证明说是李先生租的徐先生的车。然后说李先生给了徐先生3万元风险抵押金，证人出庭作证 啊，一个证人。 对对， 哎，当时给钱的时候没有收条吗？或者说是用现金给的？难道不打收条？那或者说是？ 所以说还有后边还有证据，又提供了另一个证人。说是当天是帮他提的出租车。 谁这个 帮着这个李先生提取的出租车？ 就李先生又找了一个证人。 又找了一个证人。 这个李先生又提交了录音光盘，还有这个录音电子这个音像证据。 这个里面有什么？ 说双方的通话，双方的通话就是说李先生给徐先生打电话，用手机录的双方通话的内容。 哦， 对， 大概什么内容？ 录音中，当李先生询问30,000元钱能否给时， 嗯， 这个徐先生回答是，我的钱都扣了，你的钱还想要啊？李先生提到30,000元是其命根子时， 嗯， 徐先生反问，那我的钱扣了，我能不扣你的钱吗？李先生提交的。 来看，那看来的确这30,000块钱是存在的。 只是 是吧？ 对，被告就是说徐先生他有他的这个说的话， 对，有他说的话， 因为我的钱被扣了，所以说你这个钱能不扣吗？就相当于他有这，就是他相当于向他解释， 嗯， 为什么不返还钱的原因。 没错，那就是说他从他这个意思里面，就从他的话里能听出来，这30,000块钱第一是存在的，第二是徐先生我收到了。 他是说的我为什么不返还你的这种原因 啊？对对对对， 对，录音的。通话的一种手机通话的一种形式， 这也是这个李先生所提交的证据， 对 吧？ 对， 嗯， 对对 啊，应该说这个证据还是挺关键的。 电子证据随着这个信息化还有科技化的来临，这种证据在法庭上越来越多。 那 就是手机录音啊，或者是专门的录音设备。 对对， 它是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法律规定，还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扩大了这个录音规范了，录音证明的这种使用。 嗯， 只要不是违法状态下的这种录音， 嗯， 都可以提交法庭， 嗯， 作为证明，可以确认他的证明效力。 那作为被告方，他不是说我自个儿没收到这笔钱吗？那他也得提交证据啊。 这个他没交任何证据 啊，没有证据， 对 啊，就是口头那么一说。 他只是一种反驳。 哦， 嗯、 哦，那这个案子后来咱们怎么处理的？ 这个案子咱们法庭审理后认为，首先是徐先生、李先生之间签订的这个协议。就是租车协议， 嗯， 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因为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出租车驾驶员不得将车辆交予他人驾驶。 嗯， 这个规定是属于强制性规定。 嗯 啊，如果说这个协议违反了这一条强制性规定，是应该是无效的。第一点就确认了双方的协议是无效的，然后说也对这个出租车强制收回车辆这种行为。相当于对他这个他的处理是有权处理， 嗯，没错， 因为他是我是有特定的这个劳动者的限制， 嗯 啊，如果是允许他们这种形式的合同成立的话，会影响这个出租车行业的这种管理， 没错没错， 造成了混乱， 对，就乱了套了，嗯、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嗯 是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对 对、 嗯， 既然是这个合同无效的，那看来那应该是自始无效吧。 对， 自始无效。 对， 自始无效的话、 嗯， 那就要恢复到他们签协议之前的这个状态。 然后说是因为车辆已经为出租车公司所收回，正常的讲应该是互相返还。 对， 就是返还车辆，返还他的风险抵押金。 对 对， 嗯，就是自始无效嘛，就是恢复到签订合同之前是什么样， 对， 就是什么样， 恢复他这个原始状态。但是因为之前这个车辆已经为出租车公司所 收回 ， 嗯， 所以说这个李先生他这种返还的义务已经相当于已经履行了，有出租车公司去行使了， 嗯， 管理权了。李先生的诉请就是返还风险抵押金30,000元、 嗯， 咱们基于合同无效这个情况，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确认这个30,000元是交付于这个被告徐先生了， 嗯 啊，然后说是判决是让他返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涉及到网约车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